但被追缉而潜离香港，都是属逃犯，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区政府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美国政府利用不同事件和借口诋毁香港国安法，对尽责、忠诚和依法落实香港国安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特区机关肆意攻击。特区政府会继续履行它的职责，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内陆的雷雨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卢碧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9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14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3.6升14.6，中芯国际28.15升2.5，快手84.9跌4.2，比亚迪股份275.4升4.6，美团213.8升2.6，盈富基金26.7跌2仙，阿里巴巴193.5升1蚊，吉利汽车系报27.3，系跌7.5。港交所529.5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29，瑞士法郎8.567，澳元5.752，加元6.22，新西兰元5.486，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0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33美元，卖出179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近文咸东街段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的福泽街因为爆水管，现在福泽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到骚动音乐，嗨，大家好啊， 嗨，波成， 今日星期五啊嘛，系咪？ 冇错，我哋今日系要点歌噶， 系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就系自己， 要最紧要咩啊？最紧要多谢自己， 我以为最紧要企中间，企喺中间度多谢自己 都要嘅。 我哋觉得呢一个题目几好，即系你有几好会。会去赞赏、欣赏、鼓励自己咧，即系呢一个系从呢个句子当中，或者大家不断喺度疯传紧一句说话， 系 而我哋得到一个启示， 好天才，我觉得谂到呢，因为真系 你识赞自己啫嘛，都系又系， 我唔系话谂到呢个题目好天才啊，即系我话谂到要多谢自己呢件事系好天才，因为真系好少会谂。即系多谢，通常由细阿爸阿妈教都系多谢人。 系啊， 啊不过一阵点歌嘅时候先再讲， 一阵再详讲啊，喺我哋嘅信嗰度。所以今日点歌对象就系自己啊。换言之，你听紧嘅话，你就系讲一啲说话或者拣一只歌俾自己。系啦，有啲咩说话想同自己讲咧？ 嗯， 系啦，都系一个机会审视下自己最近嘅身心状况啦。我都觉得系嘅，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可以上我哋苏颂音乐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话俾我哋听啦， 冇错。点啊？你最近如何啊？咁关心下你先。 系今日你关心我都啱嘅，因为今日我都要关心你一个人。 系 嗰个就系我阿妹啦。 哇，好少听你提起你阿妹。 系咪好少咧？因为平时我同佢交集嘅时间都好少，好似香港时区同英国时区咁嘅。 咁严， 即系我翻到屋企嘅状态，佢都通常瞓晒觉。 系 第二朝佢起身翻工，我又瞓紧觉咁啦。 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你妹妹系一个朝九晚五嘅人嚟嘅？ 佢差唔多啦，朝早七点零八点钟起身翻工，跟住放工翻嚟咩时约咗 friend 食饭，即系典型翻工嘅嗰啲时间咯。 OK OK， 系啦咁。咁所以我同佢嘅时间系好少有重叠嘅，出现喺屋企。或者大家處醒清醒狀態， 因為我喺度諗緊，即係你哋話曬都叫做住同一間屋啊嘛， 叫兩兄妹啊， 係咯係咯，即係好似我，因為有時都會聽見你講爹哋媽咪，又好似真係好太少聽，我係幾乎唔記得咗，原來你有個妹妹啊，咁但係關心一下先，妹妹發生咩事咧？ 嗱，我同佢向來關係都良好嘅，咁因為今日一瞓醒嘅時候咧，我收到兩個 message，分別兩個人 send message 同我講，喂，你有冇入咗醫院啊？好驚啦咁樣，係啦，一個就我爸，一個就我個 friend。咁事前发生咩事就今朝阿妹翻工嘅时候，就临近屋企楼下有个巴士站，佢嗰度有几级楼梯，咁啊就棘亲，然后就冚亲啦，咁冚亲个头，咁啊个头即系撞到啦，就肿咗。 系。 咁首先点解我个 friend 会 send message 俾我？就是、我呢个朋友久唔久咧都会撞到我妹，因为大家翻工时间差不多，都系去个巴士站度上车， 同埋住得近嘅， 系啊，同一个屋苑。咁所以佢就今朝翻工又见到佢，但系佢话。见到我妹嘅时候，佢就已经扑晒喺地下，即系总之个状态系受伤咁。咁所以佢就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喂，你瞓醒就睇下你妹点啦。咁，咁我爸就系因为当阿妹即系整亲回过神来之后，咁都要打俾屋企，即 系 要 take care 啦。即系 讲声话俾你听， 因为头肿咗，佢形容而家好似小寿星公咁样肿咗个头。 你有冇时间今日系去睇下佢咩状况？ 冇见到，未见到个样。 咁有冇机会？可能 叫 声上 嚟睇下。 系啊， 有同佢 send message 嘅，即系有问下佢点啊，叭叭叭咁。咁所以阿爸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咁所以瞓醒就见到啦。咁我就突瞓醒见到咁紧张啊，即刻打电话俾阿妹就问佢系边啊点啊。 紧张， 会同埋今朝比平时，因为琴日好早瞓着咗。咁今朝一瞓醒即刻打俾佢，我都好耐冇打俾阿妹倾电话， 好陌生啊嘛嗰种感觉。 即系人系好衰嘅，你真系去到呢啲好即系严重啦，我都觉得系严重噶啦。 系 严重嘅事情先至会毫不犹豫地走去无端端打个电话俾阿妹。 我怀疑咧，你系逢礼拜一打去恭喜啲歌手多过打俾你阿妹嘅。 绝对系啊！ 即系可能黄然听你电话多过阿妹听你电话。 我谂如果近呢半年都应该系，虽然打俾黄然都知可能两三次啦，但打俾我妹系一次都冇，直至今日。咁就问佢点啊？咁样咁佢又哦，而家喺急症室等紧啦。咁啊，分咗流啊，诸如此类嘅。咁我就即刻上网就帮佢 check 下究竟佢而家等紧嘅嗰个急症室轮候时间几多。咁我就 send 咗俾佢，跟住佢先知哦，原来有得 check 急症室轮候时间嘅。咁我话系啊，咁。 我就話我幫你 check 就係因為唔想佢等太耐，因為前排我先試過啦。咁就知道哦，你可以 check 到，如果你身處於嗰間醫院嘅輪候時間太長，咁起碼可以 suggest 第二個俾你啦。 係冇錯。 咁我 check 到佢身處於嗰、那個其實過嚟兩個鐘就有啦， 都快喎、 啊，快㗎啦， 比起你嗰次， 嗰次真係好長。咁所以佢就 stay 咗喺嗰度。咁、后屘头先再晏少少，佢 send 翻 message 俾我嘅，都有即系睇见咗医生啦。咁其实皮外伤就算少嘅、即系手脚嗰啲冇乜点样擦伤。 系 咁就个头就肿咗一粒。 哎呦！ 咁但系呢始终牵涉到个头，咁所以医生都帮佢即系要照一下 check 下，睇下会唔会撞亲啊，有冇啲震荡嗰啲。 哦，即系都要留一留院观察一下。 就唔使留院就翻咗屋企瞓觉。 哦 ，OK OK。 咁但系医生都话要留意24小时，睇下身体有冇咩唔舒服啊，有冇呕啊成嗰啲咁。 OK。 咁所以就而家暂就知道即系安心啲咯。咁佢就喺屋企休息紧咁。 咁我都慰问下你妹妹啦，藉住呢个机会。但系同时间，我觉得科盛系刷新咗我嘅呢个三观啊，因为 咁犀利。 因为咧平时咧即系我自己本身系独生子啦，我自己唔知啦。但系我成日听啲 friend 即系话可能啲女仔嘅朋友啊，甚至乎可能我老婆啊，成日都话啊！好想有个阿哥啊！即系成日佢哋会幻想就系、如果我有个阿哥咧，一定好锡我，好想有一个劲锡我啦，劲就我啊，买嘢俾我啦，咩都会听晒我话嘅阿哥啦。Sorry 啊， 唔系，如果有一个好似阿哥好似我咁嘅话， 系啊 ，Sorry， 今日波成话俾大家听呢啲幻想系不切实际嘅，系冇啊，冇呢样嘢发生嘅，对唔住啊，真系 真系唔一定啊。以前啲中学同学都听我哋讲啲阿哥系恰佢噶啦，恰阿妹啊嗰啲成嘅，我都算系恰阿妹噶啦。 你细个有冇试过即系玩嘅时候打你阿妹？ 唔系去到打咯，但系嫌弃佢同闹佢咯。 哇，你真系好恶劣嘅哥啊！因为咧，我都有谂过噶。其实我真系，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阿妹，我谂我应该会好锡佢嘅。不过通常呢啲都系幻想中嘅情节啦，即系到现实发生嘅时候，你就真系唔会知道个情况系点啦。咁， 但我头先讲个情况都系好细个嘅。我幼稚园嘅时候，佢就啱啱出世冇耐 ，B B 咁嘢都未识讲，嗰啲时候先至会。 会闹佢 严重啲咯，好无聊嘅咋，即系你当我细个好中意玩车， 系 咁就行晒啲车仔喺地下嗰度， 系 咁阿妹就见到啲车好得意啊嘛，哥哥玩今日行落嚟咯， 系 跟住我咪叫行开啊，你要哥斯拉嚟噶，咁即系。即系话佢系怪兽，即系踩烂啲车，好似你睇特摄片嗰啲。 你同妹妹相差几多年啊？ 四年咯， 四年 呢个 都系同埋都好 average。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兄妹都系通常争四年。其实喺我身边出现嘅朋友咧，好多都系兄妹嚟嘅。咁而的而且确，我亦都不能够净系怪波成，因为我都见过有好多兄妹咧，即系前世捞乱骨头嘅，真系冇一次见到佢哋系会唔闹。闹交啦，或者唔整蛊对方啦，但系唯独是有一个朋友，真系呢一个例外中嘅例外，佢真系锡到个妹癫嘅， 系 即系由因为以前系读同一间小学啦，咁即系两兄妹都系同一间小学，咁然后我就细细个已经认识佢哋噶啦，嗰、种。锡阿妹嘅程度系咧，佢系每次见到阿妹嗰种肉紧系好似咧，哎呀妹啊，跟住揽埋佢啦，好似养猫咁，你明唔明啊？即系即系又要，即系因为嗰阵时好细个嘛，咁就又要锡下个面珠灯啊，咁嗰种啦，即系真系超级锡佢阿妹，佢阿妹想要乜啊，佢又会真系去尽量满足阿妹嘅要求，又会帮佢做晒所有嘢咁样。呢一个系好令人羡慕嘅关系嚟嘅。咁但系 ，sorry 呢个我谂应该系大概二十对兄妹当中嘅一对，唯一一对咯。 又唔好咁讲嘅 吓， 啱啱你讲嘅嗰个情况，我觉得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系对于好肉紧阿妹嘅呢一个方面先啦。 系， 我系冇咁肉紧嘅， 系 唔会好似头先讲嗰种。 吓， 个原因系咩咧？因为屋企嘅阿爸已经对佢好肉紧， 哦， 然后你会知道阿爸有时嘅肉紧咧系会多咗噶嘛， 系， 而就会觉得得啦，你唔好理我啦嗰啲状态，咁、 嗯、 所以我细细个已经见到呢个状况，我冇理由成为第二个阿爸。 哦， 我唔想成为第二个阿爸。 喂，好嘢、啊，波胜，你咁样都谂到点样推落阿爸度， 系冇叻啊？咁都兜到啊？大家可以用呢招啊， 系， 因为我其实。冇讲出口，但系而家大咗，紧张阿妹嘅嗰种情绪咧， 系同阿爸好似，即系阿妹夜翻嚟啦，跟住近排识咗个男朋友啦，诸如此类嗰啲嘅话， 你会唔会 梗系会咩啦？ 装佢男朋友系咩款嗰啲啊？ 梗系会啦，同埋会觉得嗯呢、這个男朋友衬唔衬我妹咧 ？Except 你一个老豆会做嘅。 有冇试过？只不过唔出声。阿妹带个女朋友翻嚟见你哋啊？ 咁又冇。 哦，系咪就系因为你哋嗰种，即系你都明噶啦，平时净系个阿爸望住自己个男朋友嗰种压力都大到唔敢带翻屋企啦，而家再加多个阿哥， 所以我冇表现出 咁凶神恶煞，大佬， 所以我冇表现出嚟噶都，咁当然唔系一定系负面嘅，都有正面嘅时候，咁但系我就唔会点表现出嚟就系、是，即系一个阿爸已经够啦，你仲有两个阿爸，你冇理由重复啦，咁呢个系头先讲嘅第一个层次， 系 第二个层次要讲嘅就系、是。都锡阿妹，但系锡阿妹嗰种就冇你啱啱个 friend 讲嗰种表面上见到晒、嗯。但系总之阿妹如果佢出声有咩要求，我一定系即刻尽量满足嘅。 系，你最 sweet， 你自认最 sweet 对阿妹做过嘅系咩？ 而家就好难讲俾你。 咁算啦，唔好讲，下次你咪后话我听啦。 系啊，呢个讲到俾你，我咪后话俾你。 我话你咪后话我听啦。 系啦，所以今日呢一个妹妹受伤的日子，你话有冇啲咩好大嘅体会得着？都少少嘅，系啦，即系。学好解啲肥仔，呢啲故事虽然讲唔出啲咩大道理，不过分享到，如果你有感受嘅话，咁你自己知点做啦，对屋企人啊。 说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少少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谈。爱一方，竟花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忠于鲜伟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心。See you. 笑过是 本身阿妹阿妹咧， 嗯， 瞓紧觉嘅时候就讲佢啦， 系 点知佢醒咗， 佢听到、啊， 佢听到，佢话估到你今日会讲我啦，咁 我叫咗你对阿妹好啲噶啦， 听过有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无名故事》，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今日我哋点歌对象自己啊，都系上网留言俾我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第六批银色债券，一共收到近257,000份有效申请，涉及债券本金总额近679亿元，银债最终发行额加码至300亿元。全部有效申請都可獲配發債券，每人最多獲發14手。銀債將會在下星期二發行。26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延長運作1個月，至到10月31日。發言人說，疫苗接種需求近來增加，相信到下個月底有機會達至70%合資格人口已接種最少一劑疫苗，因此決定延長接種中心運作。而本港新增2宗輸入個案，初步確診大約5宗。新增的輸入個案來自俄羅斯和美國，兩人並沒有病徵。36歲由美國來港的女子，5月時在香港接種2劑復必泰疫苗。另一名由俄羅斯抵港的41歲男子被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接獲日本通報，一名確診女子上個月29日乘搭 CX520 航班由香港前往日本，第二日檢測呈陽性，她曾經在本港接種2劑復必泰疫苗。患者潛伏期間到過的大嶼山愉景灣上堤影樓6座和尖沙咀美麗華廣場 A 座21樓2107室要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奧運場地單車女子爭先賽，港隊李慧思在首圈比賽擊敗立陶宛的古碧基蒂晉級。賽事是一場過決勝，李慧思先起步，頭一圈雙方表現謹慎，慢速前進。第二圈古碧基蒂在外檔加速，超越李慧思。李慧思在最後一圈發力，到最後的彎位追近對手，再在最後直路超前，先過終點勝出，進身下一圈比賽。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塞到出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去小辉台。

绝对险，就算有一点危险。 星期五， 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My love is so fresh， 乜都要摆低啊！ 今天最可怕不是晴天吧？清醒，释放的还不够，画面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想放松心脏，聆听心跳呢喃，像微形状跟你一样，天微亮人四双装饰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也发动心在慌，我的头在你肩膀，新鲜跟醒来都在，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吧，不懂畏惧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游戏想要穿着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点开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你有秒的 眼光早已拥有小厨房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我明天真的大人和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way， 凭着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我也不要再错过，明天如朝阳的我，再对你轻声地说， Make it right， Hey Joe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吧， 得唔得啊？够唔够爽啊？听过有用 Joey featuring 李斯丹妮嘅 So Fresh。啱噶啦，星期五收咗工，乜都唔好谂，要去饮嘢就饮嘢，去食嘢食嘢，去玩就玩，呢日系放风中用嘅。 Oh, yeah, I am ready now，

一街声音像河儿，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对象系自己， 系史无前例破天荒点俾自己。 有冇嘢要同自己讲？鼓励嘅说话、责备嘅说话、多谢嘅说话，咩都好啦。 系乜剧透咗先？我发现原来呢个题目系有啲难发挥嘅。 个难在咩 咧？因为当你真系要好认真思考去多谢自己嘅时候，一时三刻原来有一种说不出嘅感觉。 哦， 即系原来嗰种心情系复杂嘅。 我就冇直接多谢自己。 系你曲线多谢自己。 都冇，都完全都冇多谢自己。我发现原来你冇嘢， 冇嘢好多谢自己。 其实你突然之间你唔知多谢自己啲乜嘢啊？其实系谂唔到啊，原来。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啦，即系有冇啲咩说话可以多谢一下自己？原来呢件事真系几困难的，真系。 或者如果你真系多谢唔落，好似我咁嘅话，你有啲咩说话想同自己讲啦？ 嗯， 我觉得呢个都有趣。系啦，咁既然你能够可以多谢到自己啊嘛， 系， 咁啊，听下你点多谢自己啊？睇下你付出几多。 亲爱嘅自己。你好啊，一句金句，最紧要多谢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付出更多。是啊，这一句提醒了我，是啊，平时习惯多谢人前多谢人后，被社会驯服到无论大小场合都要抱住感恩的心情，但原来偏偏最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心情。有时有些不值得多谢的人，你会跟他说多谢，因为大家好过嘛，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又真的好好过呢？尤其经历了这么多艰辛的这两年，疫情当中街又没得去，飞又没得飞，连朋友都见少了，停一停，想一想，啊，原来自己可以坚持到现在呢，都真的不容易的。生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经常都说过得一日就一日，是啊，日子就是这样一日一日过去，好少说记住自己付出过多少，因为只是知道薄尽无悔这些大道理嘛。反而很记得人家付出了多少，因为人情债是最难还的。不过奔神虽然说出来有点尴尬，但我仍要多谢你没有放弃过自己，就算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如意，自己亦都有很多进步的空间都好啦，但你仍然会挂上天真的笑容，挨过一场场的逆境波，这种 EQ 真是你的优点来的，要好好记住啊。最后我想点一首姜涛的 Dear My Friend 给你，因为除了身边的好朋友之外，你自己都是自己最忠实的战友，是时候好好多谢一下自己了。 多謝人多過多謝自己的奔塵上。 聽到沒有，慶幸當天你在球場邂逅，雨後哀愁，擔當我後援到最後，從不講報酬，單打獨鬥，世上只得你，未懷疑我荒謬，季節急變，夏至未完變入秋，走進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經分開走？如果當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將會獨處一個什麼的地方？孩子的歲月輕狂，多開世多瘋狂，那小小堡壘建造這烏托邦。如果當天灰心不見你於身旁，誰肯聽我任性宣泄，任我沮喪？最壞時光總是你會借我這對熟悉的肩膀，情緒可亂放。你乐观的脸亦长留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绿洲，给我能源持久，在孤岛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跟你乱闯，你远走后，现实中激斗，我没有你的援手。最难过总想起我们笑口，能带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待你心跳活得很健康，烦扰中抱着希望，抵消每滴失望，又一天相让我们走乌托邦。孩子风筝高飞，飞进记忆珍藏，回忆的你是最亲切，是最开朗，我再无妨一旦笑，我信你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再看。 嚟自姜涛写俾一个佢远方嘅朋友嘅最新排台作品《Dear My Friend》，我觉得其实自己都一个好重要嘅朋友嚟嘅。 亲爱嘅自己，你好啊！原来我都忘记咗你嘅存在一段时间啦， 我都喺度谂点解呢？ 我怀疑啊，其实同嗰啲语言文化都好有关系，因为但凡系同自己有关嘅词语啊、成语，我谂得到嘅都唔方系好嘢嚟嘅。自私、自大、自我中心、自欺欺人，好似喺呢个语言体系里面咧，自己系有好强烈嘅贬义，唔鼓励自我意识过分强烈咁样，最好咧就做到无私、牺牲、合群、服从就最好啦。嗱，我唔系话后面嗰啲谂法有问题，只系有阵时好自然就会走咗个极端咁解啫。而最近我都发现多咗人去讲最紧要做自己，其实啱噶，我中意啲咩咪讲咯，我想点咪做咯，最紧要自己开心，唔系伤天害理搞到人咪得咯。不过做自己咧，前提 都要知道自己是啲咩先得嘅。你是咩身份地位啦，身处咩场合啦，对象是咩人啦，要搞清楚先好，唔系一句做自己就可以解释晒所有任性嘅行为嘅。哎 ，sorry， 估唔到不知不觉之间，我又限制咗自己啦。唉，冇计啦，由细到大我所受嘅教育啦，灌输嘅概念，真系唔系一时三刻就可以甩得到嘅。所以当我听到有人好公开咁样多谢自己，第一下其实系谂，边有人咁讲嘢噶？但其实谂深一层，应该嘅谂法系，点解冇人咁讲嘢噶？欣赏自己又有咩问题呢？所以我都慢慢学紧照顾自己噶啦。日子再忙，都要留翻啲时间俾自己。有时对自己自私啲都要嘅。哎 ，sorry。又唔小心用咗个贬义词嚟形容自己啦，所以今日我都拣咗呢一首歌送俾自己，安抚下自己嘅心灵啦。讲完都觉得自己好矛盾嘅波成上。 谁大声哭过？你好吗？共谁无声躺卧？曾养伤，别随回忆折磨。暂时随心沮丧，扑面压抑之火。你记得泪流落到眼河，我记得夜来萤火不多。未要紧，闷人日子得过。动人时光扯过，妄残我别扑火，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这为何，仍然求传奇求什么，永远太远无谓太早分对或错。出错，我好吗？灵魂无比饥饿，盲暗中就凝望深渊里，我们曾经交错，擦亮过的花火。你记得释放自己枷锁，我记得在原位中安坐，最要紧力求螺丝不破，岁月正好不过。就前藏在被窝，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信过祈求什么，为求成为微弱亮光。 活着未出生的我，爱上这女子一家，你也像我，行近过八关，爱更加多，不想了，放心的唱歌，重放声的最初，并未为了天肯听我，平凡人还能做什么？平常人能维持什么？ 简历方文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你好吗，而这个你呢，在这个 moment 都是代表自己这样解的。好啦，我哋网上面都有唔少听众嘅留言啦。 Yeah, 等我读先啦。好啊、有听众系话想送 BTS 嘅 Young Forever 俾自己，因为咧即使年纪越嚟越大，生活有几多挫折咧，但系只要相信我哋永远都系 Young Forever 嘅，所以要向梦想前进啊！ 有一个应该叫维维啦，译音，佢话自己赞自己真系唔系几好意思，会面红会自大噶，哈哈。不过话赞一句好啦，我完美。 好嘢好嘢，咁啊仲有一位 咧，一个完美嘅人啊， 冇错。咁啊有人话要点张伟健嘅超人，因为咧、最近日日都好薄嘅，脚咬柴都要做好晒所有嘢，心好攰，冇办法讲喺心入边咧，自己系想变超人嘅，加油啊！ 系真系真心要欣赏下自己多啲嘅，有时、即系你做嘢或者咩，好多时候都对外对人咁，但系忘记咗自己又真系会比较。攰啲嘅，呢个真系好明白嘅。咁啊，而非常之多嘅听众，其实佢先得都有 message 我哋啦。咁啊，亦都有拣咗同一首歌。一首歌嗰阵时出现嘅时候，嗰、那个主唱者啊，唱嗰啲内容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对答，自己问自己问题一样。 冇错。 而呢一首歌都非常之经典嘅。咁啊，拣嚟即系呢一个嘅版本啦，主唱即系最耐历史悠久，应该系陈丽诗嘅呢首作品，叫做《问我》，系啦，得闲都要问下自己想点咧？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奥运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港队代表李慧思喺次圈嘅复活赛击败美国嘅哥特比，晋身至听日举行嘅第三圈比赛。第三圈共有12个席位。李慧思在资格赛200米计时赛得到第九名， 哥特比排第二十。在復活賽，哥特比首先領前，李惠斯墮後幾個車位的距離。李惠斯在第二圈的一半開始加速，追至第三圈最後彎位出彎的時候和對手幾乎平排，到最後直路超前，比哥特比快 0.168 秒衝線，成功復活進身至第三圈的比賽。第三圈共有12个席位，12人听日分6场对决，6名胜出者可以晋身8强，落败选手可以转至复活赛争取余下8强席位。李惠斯在第三圈的对手是法国选手戈斯，戈斯在资格赛的时间是第四快。政府公布第六批银色债券，一共收到近257,000份有效申请，涉及债券本金总额近679亿元，银债最终发行额加码至300亿元，全部有效申请都可获配发债券，每人最多获发14手，银债将会在下星期二发行。教協表示已經將所有過往製作的教材從網站下架。另外，教協說位於旺角會所以外判方式獨立營運的書店已經在6月底結業，將會改為會員服務櫃台和職員辦事處。教協說將會繼續推動中國歷史、國情和文化工作，培養家國情懷。相關工作組正在籌備中國歷史及文化書目給老師參考，亦都會在教協會所發售相關書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聽日稍後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驟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较早时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不过车龙相当之长噶，排到呈祥道近苏屋村。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仲系排到去呈祥道近苏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后些少近住骏发花园那段车龙排到去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灾难与幸福。 日头你仲系享受紧间屋，同埋同屋企人一齐，但系夜晚咧，一夜之间就咩都冇晒。 无论系天灾或者人祸都好，系咪我哋都要从经验中咧去学习呢一个教训？ 微网红本地游，两位微网红带大家继续寻找打卡圣地。八月十二号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嘅特别津贴， 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四十周年，我阿涉祝二台越做越红， 我志豪祝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怡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太空人基斯哈德菲尔即将带领大家穿越太阳系。基斯曾经在国际太空站入面演唱过 David Bowie 名曲 Space Oddity， 还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回响。请扣好安全带，基斯穿越太阳系之旅马上要展开。六、五、四，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嗨，我是郑子成啊！我最希望点温拿的《齐心就是成》为香港队打气，因为呢首歌里面有两句歌词系咁话：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我哋虽然冇能力好似呢班体坛精英咁代表香港去东澳角逐奖项，但系我哋却可以齐心喺背后打气同支持，帮佢哋呐喊助威，鼓励佢哋创出好成绩。 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你咁中意食烧卖，你会用边种烧卖嚟形容波城呢？ 牛肉烧卖，因为你皮肤比较黑。问完之后咧，我觉得你哋两个喺我眼里面睇落都好似一粒烧卖。 我系悠悠，想知我梗系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陈果导演新作拍鬼片，他说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演员班底， 写的时候已经想啊，欣欣姐一定走不掉了。他的造型本身都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欣欣姐他的人又开朗啦，又抵死啦，什么都好玩一点。车保罗就最容易的啦，车保罗的样子都是跟欣欣姐都是同一路人来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演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身形都轻盈噶，不过不是重点。专辑中九道痕迹代表住 Cap 九种不同面貌，而轻盈唔系讲紧佢嘅体态，而系心态。怎样以轻盈的姿态去面对这个沉重世界呢？作曲王贤、邝子乔，填词王乐怡。林奕琪监制 Edward Chan、 苏豪、邝子乔，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王贤《轻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Yeah.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星期五最后半小时骚动音乐，又系会同大家听一啲电子音乐作品。延续上个星期啊，因为讲咧有啲 EDM 作品咧。都是会受到日本动漫或者游戏影响，而今天讲的这种曲风都一样，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属于这种的音乐风格，就是卡哇伊，即是可爱的意思，所以今天听的作品都有这种感觉的。如果你都有追开我另一个星期六的节目，我是你的后援会，会有机会认得这首歌，因为最近有一个 segment 就用到这首歌做那个背景音乐的。有人称这种音乐叫做 Kawaii Future Bass， 即是日本 Future Bass 的作品，再加上刚刚你听过这些声效，就是叮叮叮叮声。而讲到这种音乐风格，我会立刻想起这一位来自日本东京出世的年轻音乐人，他名字叫 Snail's House， 有这首年头 EP 的作品叫 Chocolate Island。 呢首作品咧嚟自一个英文叫 Dark Cat 啊，即系只深色嘅猫。见埋佢啲 single cover 用上一个好得意嘅卡通人物咧，你会以为佢系日本人，但其实佢系外国人。2012年开始就 publish 自己嘅作品。佢话咧，佢整嘅音乐系俾你做一啲叫做休闲活动嘅时候俾你自己听。一啲都系叫做 Kawaii Future Bass 类嘅歌，当时点解会认识到都系因为想听下啲电子嘢，但又唔想咁 heavy。跟住佢哋用嘅音色咧，个节奏咧都比较轻快一啲嘅，甚至乎如果落住雨有阵时咧，望住街景听呢啲都好似几夹。啱啱听过 Dark Cat 嘅 Bubble Tea。跟住落嚟呢一首嚟自 Cute Girls Doing Cute Things 嘅 This Is Fun， 佢嘅作品咧甚少有人唱嘅，而希望用音乐啦，用一啲旋律去表达佢想透过首歌讲嘅情绪。时间攰攰地，想听啲有翻 bass 嘅嘢咧，又唔想下去到嗰啲 dubstep 咁 heavy 嘅话，呢一类唔知又啱唔啱你咧？听下呢首嚟自 Cute Girls Doing Cute Things 嘅 This Is Fun， 你都贯彻佢个名字，你会见到佢啲 single cover 都有一个好似动画插画嘅女仔喺度。 咧呢段中间有少少有啲日本传统音乐，就系佢都几 signature 嘅做法。佢名字叫 You Know Me。喺度出世嘅电子音乐人，佢名字叫 You Know Me， 呢首作品叫做 Reflection。咁啊 ，You Know Me 最擅长会将啲 future bass 同日文传统音乐融合嘅。即系叫佢叫做 Tom G G G 啊，因为佢嘅名字全名真系 T O M G G G 啊。Don't 头先嗰首 License of Love 之后有呢一首叫做 Calling 啊，一对日本第二人电子组合叫做 Honey Come Bear。日本里面其实越来越多外国的 EDM artist 都开始会做这些类型的作品，大家都是深受日本的啲文化影响而喜欢上。听完之后有没有仲好想去日本的感觉呢？我都有，不过迟啲先啦，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拜拜。